一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29，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港金系报16,770，比上日收市跌咗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3.6美元，卖出价系1,815.2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香港游泳队的总教练陈剑雄教练， 何诗蓓游经验都是经过十几年的训练，不容易咯。我坦白讲咧，佢出赛之前咧，我几乎都冇同佢讲过嘢。之前我哋都已经制定咗嗰个比赛嘅嗰个战术，有主管教练同佢哋倾得好清楚，佢自己都好聪明啊，将对呢个比赛嘅理解非常之深。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国剧830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剧力万军，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漫画家大友克洋名作阿基拉预言2020东京奥运不能够举行，好不幸漫画情节成真。大家都知道奥运每4年举办一届，东京奥运因为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被迫相隔5年，到2021年才能够举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讲过一句，东京奥运系被助纣的奥运，引起争议之外，亦都叫人联想起日本主办奥运真系头头碰着黑噶。不幸嘅事件先数翻1923年，日本经历大地震，日本期望能够争取申办1940年嘅奥运会，从灾后重生。1932年日本正式申奥，就遇到意大利罗马同芬兰赫尔辛基两位对手。日本向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成功争取对方让步。东京最终在表决之中以37票对26票击败了赫尔辛基，得到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不过随着日本1931年入侵满洲，爆发中日战争，在外交压力之下被迫放弃，将主办权拱手相让给芬兰。而当年的奥运会最终因为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办。1948年战后首次复办奥运会，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未获邀请参加。之后亦都曾经申办1960年的奥运会，但就被意大利的罗马击败。直到1964年，日本终于一圆梦想，东京几度挑战新奥，最终成功击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底特律、布鲁塞尔和维也纳，拿到主办权，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当时日本已经走过了二战带来的创伤， 为了顺利举办这场东京奥运，日本大都阔阔感被城市进化，顺势兴建新干线、高速公路等等的交通基建设施，带动整体的建设，民生经济亦都大幅进步，不少民众抢购彩色电视收看第一次使用卫星转播技术的奥运比赛。对于日本人来讲，这场奥运不单只是一场运动会那么简单，更加代表日本从战后的破败令到城市重生，一步步奠定东京的城市面貌。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先同大家讲讲，天文台啱啱咧就系九点八咧，如果冇记错，就发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啊！咁啊，睇下希望听日唔好天气大变啦。咁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叫做《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咁啊，有呢个嘉宾啊，余宇顺啦，加埋马鼎盛同埋恩赐嘅。咁啊，呢个河南省嘅南村南街村，如果计下条数咧，都有71年历史咯。1950年開始有人民公社啊嘛，咁佢一路冇斷絕噶嘛。 五百年 啊！ 我同你講啦， 哦， 人民公社呢個咧就我哋講過好多次啦，但係今次我哋主要講南街村。 係。 咁南街村咧，佢而家係一條村啦，一條村人就唔係好多嘅啫，啊，但係黨員多。 係。 啊，佢呢條村嘅面積咧。一點幾平方公里， 哦、 一點即作為農村嚟講咧，大概係唔到2000畝啦， 哦， 即係連田帶住家乜都大概2000畝地。 香港比起即係佐敦道到碼頭島 嘅，自己計啦。如果正式 係啊，你搭的士行一公里有幾遠？ 正式就係1.78平方公里，啊，或者你话农村咧就2000畝左右，因为佢系农村啊嘛。 唔系香港，咁人口咧，听众唔知道几一畝系几多噶嘛，未落过村啊嘛。香港人 一畝就系 系嘛， 七千尺， 人哋明啦，即系等 咁就明啦。 系啊， 好啦，人口咧就3180人，即系知道佢个规模就一条村嚟嘅。但呢條村咧就有一個特點，一般啊，宇信呢啲長久喺大陸知嘅啦，村咧最多都係俾個黨支部嚟嘅啫。 係啊， 啊，大不了個黨總支佢唔係喎，佢係黨委喎。 哇！ 啊，咁就係一個特殊性啦，一個特殊性啦。 係咪當年係模範村咧？ 誒、哎，點止當年啊，家下都係。 唔係家下都係，家下直情係罕有動物，即係罕有事物添啊！唔好話動物，係嘛？ 你話罕有咧，佢就有標準嘅。 係， 因為頭先你講人民公社呢味嘢喺中國大地度咧，係1958年開始有嘅。 係 啊，毛澤東命名嘅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喺河南噶啦，呢、啊、個又喺河南。不過毛澤東嗰個喺信陽。 嗯 啊。 咁、 那、呢、個、個人民公嗰嗰、那個冇咗噶啦， 1983年撤銷啦。 咁呢個南街村嘅所謂人民公社咧，佢冇咁叫， 嗯， 但係佢嘅事實咧係咁一回事， 嗯， 佢關鍵咧就係1982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咧修訂咗憲法，就已經規定改革農村嘅人民公社呢個體制， 哦， 就叫做政社合一。 嗯啊，我停先，啊，我想问你，你头先讲话而家有几多人啊？ 3000多人， 咁啊少，因为我喺网度揾到一篇咧，就系 BBC 嘅记者喺2009年，佢就话当年咧有4000多名，永久成员添啊， 咁即係少咗，又少咗啲咯。 唔係，咁啊，各人資料唔同啦。 好啦，唔緊要啦。 你就話三四千，你大概概念就係 就 係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啦。 咁我同宇信落鄉嗰陣時咧，珠三角比較富裕嘅地方咧，一條村咧，佢細則就千零兩千， 係啊， 大則就四五千。即係喺我哋嘅公社咧，最大係沙頭啦，沙頭五千。我哋條村就兩千幾，你貴村係幾多人啊？ 千幾， 係啦。 即係例牌，即係例牌唔超過五千。 嗰啲叫做自然村。 哦， 即係唔係上級規定嘅， 係 而係一個自然村落。 即係一路傳統落嚟都係咁。 係咁，佢聚居就咁樣。咁有啲特殊咧，就兩個自然村合為一個大隊，都唔出奇。但係一般嚟講咧，即係一條村咧。北方 系 你好似大寨大队就人少啦，因为佢山卡拉养唔到人啊嘛，佢嗰大寨连富农都揾唔到个嘅，全部都中农最多 真系惨啊，真系穷到咁， 佢养唔到啊嘛，即系地主都唔会喺嗰度买地啊嘛。 你个大队系咪一个姓噶？ 我哋大队，唔系，有知青，有嗰啲潮州佬。有客家佬， 當地人啊， 當地人基本姓麥， 係 啊， 基本姓麥。 因為你得個千零人到三千人， 唔係有啲村係納雜嘅，係混姓嘅，有啲村就一姓嗰啲唔理佢啦。 好啊，繼續講 就係講呢個南街村巴閉在咩地方咧？ 係 巴閉在八十年代憲法要改革呢個人民公社。 係佢話知你 八四年咧，就已經係。通通唔叫公社啦，就叫翻乡或者叫镇。 嗯， 佢唔系咁讲，因为佢咧有佢嘅特色，就要讲呢个领导人嘅特色啦。 哦， 呢个黄宏斌，你都睇到啦。 系黄宏斌， 呢个黄宏斌咧，巴闭啦。 呢个党委书记嚟嘅，我哋话斋。 佢开始咧系1975年成为生产队长。 系。 76年就入党，跟住就做副支书，做书记。咁呢条村咧就由佢嚟控制啦。 系啊， 点解咧？因为佢嘅身份唔同，佢唔系一般嘅支部书记，佢系全国嘅优秀乡镇企业家。 哦， 系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 哇， 第一个亿元村。啊，咁啊巴闭啦，91年已经亿元村啦，咁呢个系佢嘅成绩啦。 系， 咁佢咧喺呢个政治上面咧就犀利啦，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14、15、16、17、18大嘅代表， 哇， 即系党代表， 系， 即系全国，即系党大会嘅代表，咁佢。作为呢个南街村嘅党委书记，又作为法人，股东，佢呢条村咧，即系而家兴讲搞公司啊， 系啊， 咁佢咪整公司咯， 私有化佢 啦。但系佢呢个叫做南街村集团咧，人哋法人股东都系有几个嘅，佢唔系，佢最后成为一个法人股东，咁。佢仲特殊喺邊度咧？一般一個村啫嘛，得幾千人啫嘛。 係， 你有乜理由有埋村人大啊？我就未聽講過。啊，你最多去最低水平、最低消費都要去到鎮或者鄉先有人大啊嘛？唔係佢 點解唔巴閉咧？ 幾千人一個村仔，就三大班子黨政人大都有。 哇！咁犀利嘅， 咁佢咪巴闭咯？ 点解咁特别咧？ 但系佢特别在于咧政治上面特别，叫做国家四条 A 四条烟屎嘅级别嘅旅游景区， 系 佢特别喺咩咧？系叫红色旅游景点， 系 啊呢、這个红色旅游景点咧就巴闭啦， 系 整个 示范村。 唔系整个模仿天安门广场啊，有金水桥啊，有呢个中央苏区红军嗰阵时嘅八角楼啊， 哇 啊有呢个汉白玉做嘅毛主席雕像啊，啊日日咧规定 翻工， 嗯， 奏住东方红乐曲， 嗯， 朝早， 嗯， 啊，收工咧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到而家都系， 系啊， 哦， 啊， 咁所以招待啲游客去睇，去睇，去听。 佢规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 哦， 要读毛主席语录， 系， 啊，咁佢同以前嘅人民公社。有咩繼承呢？ 係 呢點咧就好重要。 係 就係一切權力歸佢個公司。 嗯， 個公司權力梗係歸佢啦。 係嘛？ 黨委啊嘛，一元化領導啊嘛，又黨大會代表咁多年噶嘛。 嗯 啊，所有嘅村民有好好嘅福利。 嗯， 有屋住。 嗯， 磚瓦屋即係好夠寬，我諗。啊，唔知大唔大过你屋企啦，总之肯定 大 过 啦。 屋企 香港呢啲屋企梗好细嘅。 咁咧，佢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系 细路仔读书， 唔使钱， 老人家入医院，冚唪唥全包。啊，但 系 有一个条件， 系 你要听话。 系 你唔听话咧，呢啲唔系俾你嘅。 系 呢福利随时可以取消。 咩啊？佢呢度咧又要问问你啦，因为以色列嗰啲人民公社就咁嘅。你做咗啲人工咧，就交曬上繳嘅，然之後佢再派翻落嚟嘅。咁你 乜嘢標準派咧？ 嚇！ 按乜嘢標準派咧？ 誒，呢個就係佢哋咧嘅社會主義啊！ 唔 係呢個 你派分配嘅標準， 標準就係 邊個定咧？ 各即係你嘅需要啦。譬如話啊，你馬鼎盛要配眼鏡，好啦，俾多一筆錢你配眼鏡呢個月，咁你報上去啫嘛。 你意思即系唔系按劳取酬而系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 啊、 即系大劳咧，你就要俾晒佢。咁佢然之后咧，佢 咁我凭乜嘢要各尽所能啊？ 吓、 啊、嗱，因为宇信因为宇信身体肥胖，需要着超大码嘅衫， 系啊，贵啲噶佢条裤。 咁佢又呢个有关节炎，要着好靓嘅皮肤。咁我啊健康 系。系啊， 我唔使，但系我同佢都要各尽所能。 系， 咁我做咩咁老衬啊？ 啊，唔系呢个亦呢、這个系永远都系人民公社嘅问题啦。我唔讲啊，我就系想问下你南家村嗰度系，即系佢哋做上去系传统地用工分制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薪水，然之后缴晒上去，因为点咧？ 佢呢度话系农村，其实佢主要嘅收入就唔系农村啦。 哦， 主要嘅收入点可以益园村咧？ 咪咯。 佢一定係要工業同埋商業啊嘛，先至能夠有咁嘅收入啊嘛。 而家加埋旅遊添啦。 旅遊嗰啲啊叫做政治福利。 福利 啊？點解咧？因為佢呢個旅遊係好特殊嘅紅色旅遊。 係啊。 所以起碼河南省嘅所有黨校 係 所有嘅呢個大中小學 都要去， 即係好似麥街咁、 哦、 要朝朝聖。 係 咁去到咧，咁啊梗係門票啊、導遊費啊，你要。住佢啲酒店啊！ 啊，記者話佢啲酒店好靚喎， 咁意思即係好貴啦。 咁當然啦， 咁 係。咁呢個咪就係佢個公社賺錢嘅方法 啦。你諗下，佢一條村 係， 你話有食品、飲料、酒類 係，照顧力、 工藝呢啲都算數啦。 嗯， 佢有埋印刷、醫藥。喂，醫藥呢樣嘢係高科技嚟嘅喎。 係啊。 啊，唔係話一條村你憑乜嘢？你係咪出咗個李時珍啊？嚇、啊， 咪出銀橋解毒片嗰類咯。 嗯，咁嗰啲 唔知算唔算弱？我嘅意思係， 佢1984年呢個村辦企業總產值先70萬。 哇！ 你嗰度有資料㗎啦。1995年達到12億。 嗯。 啊，佢 真係唔明佢點嚟 嘅。好簡單。 嚇、啊！嗰時 佢有飛市。 係。 佢有飛市可以借到貸款， 哦、 啊！你如果銀行借唔到貸款，佢點可以 辦 咩熱電站，做化肥廠？喂，大佬，呢啲都係高投入嚟嘅喎，高投入嚟嘅喎，係嘛？ 係啊， 佢仲咧使咗好多錢去做永動機。啊！呢下犀利， 呢嘢有好多人。 哇！诺贝尔奖攞十几廿个冇问题。如果你真系做到永动机，嗰啲石油工业冚唪唥闩门， 咪咯？唔系，即系呢个即系得中央特别照顾。 佢条村起码系河南省特别照顾啦。你话一条村，你何解要自己整个热电厂咧？ 系啊。 喂，大佬，熱電廠、 啊，你賣俾邊個啊？ 嚇、啊，香港都唔使需要好多個熱電廠啫，係 啊，你一定係賣電俾人、 啊，你用得幾多電啊？ 賣電俾人咯、 啊。甚至佢唔出煤，佢要幾百里、千幾里去外地拉煤嚟到供呢個熱電廠，係啲擺明冚唪唥都係蝕本生意， 係。 但係佢點樣經濟上蝕本咧？政治上咧就屹立不倒。 哦， 啊、所以。啊！你等余宇春讲下啦，佢呢个特色何在啊？ 咁你头先讲咧，佢外壳咧系社会主义包装嘅， 系 咁啊，其实佢内里咧，其实嚟讲帮一般嗰啲农村咧就冇咩唔同嘅。佢特别系佢系靠贷款嚟生存嘅。有人要有人肯贷款俾佢，呢、這个就系、是、啊好特殊嘅就是、啊一个村。貸款十幾個億， 嗯、 一條村邊度可能貸款幾千萬都 你都抵乜揾嘢抵押都唔得啦！如果你正式大佬， 你揾嚟做什麼啊？你問你 唔係係但都要抵押噶嘛？銀行我話知你做乜啊？你做 係咪？你如果做大企業，起碼都係鄉以上、縣以上，甚至係省先做啊嘛！你自己搞個熱電廠， 我哋再討論一個問題咧，等下咧就係咁樣。佢呢個喺大概是二零零幾年咧，佢呢個典型咧一度咧就被否定嘅，被否定嘅。而家呢兩年咧又被肯定翻啦。佢一度咧就資不抵債嘅， 係 係，但係而家又肯定翻。我哋即係要 而家都應該係資不抵債嘅。不過你唔係你話真係你肯借，你借到錢咁買嘅啫。我真係唔明 而家佢又生翻好多啊！ 喂，人哋可以撇帳啊嘛。 所以咧 咁咪一樣。 所以咧就要考究咧，做咩會產生咁嘅情況？ 係啊，咁你話點解咧？ 嚇，咁幫呢個呢幫呢個即係呢個現在嘅時勢有關係咯。啊、 哦！ 你做咩又肯定呢兩年又肯定翻佢咧？ 哦， 喺二零一九年以後， 系 又肯定翻佢， 系 喺二零零八年差啲死咗嘅， 系 啊！呢、這個我哋反而要即系思考一下，呢個係咩原因？ 即係又想搞翻啲人民公社呢挺嘢。不過我都見過網度有啲文章就開始即係話講翻以前人民公社嗰幾人嚇，佢、就話唔係體制嘅問題。而是即執行的問題，即係話咧呢個呢、這個咁嘅做法咧未必係錯，只不過嗰時咧太早啦。所以我又比較翻以色列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就話唔係，就調翻轉。佢話當你窮嘅時候咧，人民公社就得嘅。當你啲人民一有錢咧，即係開始呢、這個生活水平升高啊，經濟好咗咧，呢種人民公社制度就唔掂啦。 呢個就胡說八道。我唔理以色列點樣，我唔知道。但係中國人民公社，我話知你好窮好唔窮咧，都係違反自然規律嘅。 好，咁啊嗱，我哋聽只歌先，一陣間十一點之後咧，翻嚟再傾呢個問題。呢只咧就叫人民公社好啊， 有啲。 架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车辆。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7岁，涉及包括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下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等罪名。行动中，警方捣破137个怀疑同非法外围活动有关的处所，亦冻结多个银行户口内的超过21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说，无论是拘捕数字定是检获的投注记录以及现金，都是近十年同类型行动的新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2.1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与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晚至明朝与香港保持一定距离。按照现时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晚间至明朝维持。受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亦会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和狂风，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以及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61点，升12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414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3，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9，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25美元，卖出1815.28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好啦，有条新闻都几过瘾啊！话说呢个台湾军方咧就话：喂，家阵冇钱、啊，本来我哋爱国者三嗰个导弹咧要攞去美国试射，咁啊多年以嚟都系咁噶啦，爱三佢都唔系买第一次噶啦吓，咁啊但系而家话冇钱。咁啊，點解冇錢呢？啊，啲錢咧走咗去買呢個魚叉導彈。咁啊，啲人分析啦，外三咧就防空導彈，魚叉咧就反艦導彈。咁係咪台灣呢個軍方覺得反艦重要過呢個防空呢？咁啊，一般都係咁分析。但我睇咗後面啲解釋咧，我認為咧，軍事上邊、戰術上邊、技術上邊都係次要嘅。政治方面才是主要的，因为有军方有人出来解释，他说爱三呢同埋虽然今次不试了，但是同美国的关系呢之密切啊。举一个例，就是爱国者第三这一式导弹呢，除了美国的北约 盟国之外，只有日本能够买得到的，其他那些稍微没那么 friend 的都不买的。台湾呢是一个特例啊，證明即係美台之間軍事之密切。咁啊，仲有話，除咗呢個防空導彈，仲有高級嘅雷達等等呢啲體系啊，台灣軍方認為係已經納入咗美國嘅 NMD 嘅體系，即係叫國家防導彈系統啊，話隨時咧都可以連網，可以連線。即係共同作戰咁話，話呢下嘢就嚴重咁踩咗呢個北京嘅底線啦。 咁大胆。 FM 926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跟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可以只是斋读书了，我想真的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令到个人是有些调节下，可能读书会帮到他读书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注重得太多读书，可不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经典广播剧《天堂以外》1989年作品。 点解你两母女的命运都是这样？点解不可以叫自己阿妈做阿妈？ 杨丽仙， 你已经得到天堂了，还要求什么东西？ 倪炳郎领衔主演，8月2号开始，一起重温《天堂以外》。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郑瑞文。讲到第一，尤其是世界第一的话，一定要提这首歌《超人》的主题曲。希望可以藉着这首歌为我们香港队的运动员打气，在这个世界运动的舞台上面为香港争光，发光发热，最重要是加油啊！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阵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枪炮退后，十秒便失手。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而家咧就天文台仍然掛出一號嘅戒備信號，相信咧都頭先聽呢個新聞報告咧，都會一路維持到聽朝嘅啦嚇。好啦，咁啊今晚我哋講咧最後的公社法村莊，咁啊嘉賓就宇信啦，加埋馬鼎盛同埋馬恩慈。咁頭先宇信你又提到話，人民公社嘅聲譽咧都經幾起幾落喎，係嘛？ 不是人民公社的聲譽，是這個南街 村的聲譽。 是。 當時先說一下，為什麼當時覺得他不行呢？ 當時 他蝕本嘛，搞永動機，搞化肥廠，搞熱電廠， 這個有 蝕硬的。 有個政治氣候的，當時，即是這個世紀初下，有個政治氣候，幫現在有些不同。而且南街村咧，你睇佢係全國僅有一個村係咁樣做嘅，即係其他都唔係嘅嚇。其他有即係中國咧評咗十個著名嘅村莊，其他村都係唔係走呢條路嘅，就單獨係呢條村走呢條路。而且咧呢個村咧就係喺邊度咧？就喺河南。你自己知道河南係。 好多嘢嚟啊，河南是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地方啦。 嗯， 咁啊，佢呢个唔系发生喺长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呢个地方，系冇咁嘅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叫共产主义嘅一个典型嘅。你唔会发生嘅喺经济发达嘅地方。 嗯， 只有系河南。頭先啊，馬丁先講中國嘅第一個呢個人民公社，又係河南， 嗯， 所以河南係產生好多嘢嘅嚇，叫咁啊，即係有個佢個， 咪最初係當試點嘅啫，係嘛？ 唔係，佢自己搞嘅，唔係中央點佢嘅。我話咗俾你聽，八二年、八四年憲法已經改咗噶啦嘛。 佢照樣得。 唔係我解釋俾你聽，馬恩志，你頭先攞呢個以色列嘅公社嚟比較，我覺得不可比嘅。雖然我對以色列公社一無所知，但我知道肯定有一條。 嗯， 我請教你，以色列嗰啲所謂公社加入同退出係咪自愿嘅先？ 係啊，係啊，係。 好。咁啊系咯， 系啊， 中国嗰啲唔系啊嘛， 唔系 呢个第一， 仲有好多分别，仲有好多分别。 呢个第一，第二，中国嘅人民公社，即系我认为佢之反动，佢之唔合乎逻辑， 系 唔合乎人性，系乜嘢咧？ 系 佢系有一种叫做剥夺，你话剥夺地主、剥夺资本家嗰啲咧，仲有此一说， 系。 即系马克思讲嘛，剥夺剥夺者嘛， 系啊， 因为嗰啲你哋系剥夺者嚟噶嘛， 啊、 但系你剥夺劳动人民， 系、啊、 就方天下之大谬啦。 系啊， 嗱我话俾你听，个人民公社系点嚟嘅咧？ 嗯， 佢嘅思维咧就系、是、大公无私，一大二公。 嗯， 即系公有制系共产主义嘅终极目标。 系、啊， 佢要喺一个过程当中。徹底消滅私有制，咁喺、 嗯、 城市喺呢個工業就比較容易， 嗯嗯、 但喺農業特別係小農經濟，中國非常之落後同埋分散嘅小農經濟，佢嗰啲自然經濟啊，即係男耕女織嘅一家一户啊，係非常之牢固嘅。點解、 嗯、 中國封建社會可以咁牢固呢？就係、是、小農經濟。 嗯嗯 其實就自耕農經濟， 嗯、 即係國家嘅財源、兵源乜嘢都係喺自耕農上面，唔係喺貧農赤貧，唔係，亦都唔係地主士身， 嗯、 而係自耕農， 嗯、 即係等於一支軍隊，士官係最重要嘅。 係， 咁呢個人民公社開始係乜嘢咧？叫做互助組。 係， 個互助組咧，即係嗱，馬恩次，你屋企咧就呢個人強馬壯。 嗯。 但是 呢多 你屋企咧就缺乏呢个 工具 资金， 系系 宇信屋企有资金，嗯、但系佢咧就人丁稀少。 哦、 我屋企咧就两样都唔多，但系两样都有啲。 嗯， 咁喺农村里边咧，组织互助组有咩好处咧？ 系 就系、是、取长补短。 嗯， 啊，当需要投入资金嗰阵时候。即係有錢嗰啲就出錢，有力嗰啲出力，有生畜，同埋大型農具，比如講咩咧？大型農具，水車，啊呢樣即係喺呢個南方水網地帶，水車唔係家家都有嘅， 係啊石磨啦， 磨。 摸最好緊要 啊！摸一條村得幾個嘅咋， 咁咪就話要各即係互補個所長。 係嗰個啲用幾多代人㗎？係 啊， 所以即係互助組開始係咁樣，係以換工嘅形式。 嗯， 即係今日晚次屋企咧收呢個番薯。 係。 咁我同宇信去帮你收， 系 咁啊到收花生咧，我哋两个帮宇信收， 系 即系比喻啊，系咁样， 即系啊， 呢个就叫互助， 系 只系换工嘅形式， 系 即系大家即系劳力咧系有价钱嘅， 啊， 好啦，到咗呢、這个， 喂，但呢个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做噶咯， 咧嗰呢个就系一个萌芽啊嘛，即系集体所有制嘅萌芽啊嘛，好啦，到咗。叫做初級社，其實初級社咧、開始唔係咁叫嘅，有咗高級社佢先有初級社，佢開始就叫做農村嘅呢、這個生產隊。 隊係 嚇， 佢初级社系有一个咩嘅发展呢？ 嗯， 就系、是、土地集体所有制。 嗯， 即系你知噶啦，细细块一亩几分又有，几分又有，几厘都有。 系 咁呢啲小农经济咧，佢唔系 集中 入咗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之后咧， 嗯， 就帮你记录在册，即系好似舆论册咁样。 系 每一次你一共有几多地？ 系 嗰啲地嘅面积系几多？ 系 佢嘅水平系乜嘢？ 嗯， 你系水田定系旱田？ 嗯， 你系种呢、這个粮食嘅定系种呢个蔬菜嘅？完全唔同噶。 当然， 甚至系种经济作物嘅。 系 啊，比如讲咩咧？种蔗啦，种蕉啦，种荔枝啦，系嘛？等等。总之呢啲咧，冚唪唥都归呢个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 哦， 统一经营，即系呢一步咧，个体农户已经丧失咗经营权啦。但系你仲有所有权， 系 即系登记住呢块地仲系你马恩赐嘅。 系 咁呢块地登记系你嘅，有乜好处咧？分配。 哦， 到一年收成嗰阵时，全部，比如讲100万， 嗯， 咁你呢个社大家公推， 嗯， 即系人工算几成， 嗯， 物工算几成， 哦， 即系你屋企啲田咧已经大家一齐种啦， 系， 你屋企嘅畜生，牛又好，马又好， 大家一齐用啦， 驴仔又好，已经系统一使用啦， 嗯， 啊，但系你算系入股， 嗯。 到時分嗰陣時候，比如講係五五分成都好啦， 係啊， 啊50万， 嗯， 係鋪喺啲物主嘅手裏邊嘅，預算屋企嘅魚塘值幾多錢， 哦， 咁咧我哋就分幾多股份俾佢，呢個叫初級社， 哦， 到咗中級、高級社就唔係啦，高級社啪一下， 嗯， 所有權全部冇曬， 哦， 唔再分啦，按勞取酬， 哦， 即係嗰一下咧，其實喺農民。仲懵懵下嘅，拍一下點解我嘅所有就冇咗啦？我啲田就冇咗啦， 冇得 分股啦，生產工具就冇咗啦。 係啊， 不但係冇得分股，而且係永遠唔歸我所有啦。 哇！ 咁呢條咧，你世界上其他嘅公社係唔可能嘅， 係 即係剝奪所有嘅生產資料。 嗯嗯， 呢、這個好大件事嘅喎。 係 呢、這個係社會制度問題喎。 係 你係咪即係仲有王法嘅？吓、啊，咁呢个结果系乜嘢咧？宇信成日都讲啦，一平二调，一平二调， 咩解系宇信？ 即系公社化咧、 啊 嗯，公社化一个叫平均， 系 嗰、那个系口号嚟嘅啫， 系 二调先犀利。 哦， 即系你成立咗人民公社以后，呢、這个人民公社咧可能有十几个自然村， 系 甚至几十个自然村， 嗯， 佢相当大， 系， 嗯， 啊。佢可能有幾萬人， 嗯， 咁呢個人民公社佢將佢核下嘅呢塊地方， 嗯， 嘅所有嘅物業， 嗯， 地主要土地啊，同埋生產工具， 系 都係成為 公家嘅， 公家噶啦，其實就官嘅，其實就官嘅， 呢個最大鑊喺呢度， 啊，即係佢可以係無常咁樣攞走。 调钱， 佢、如果唔系有人民公社呢招咧，大炼钢铁根本连唔起嚟。 系 佢大炼钢铁一下令， 系 535万吨，呢个系1957年嘅全国钢产量。 嗯， 毛泽东大笔一挥 ，double 系 1070万吨。 系 好啦，咁多咗嗰535万吨，何来咧？ 系啦， 粪炭咯。 哇！ 啊，你马恩赐系河南省， 系 喂，你啊分担几多？ 咁你都要种到出嚟 嘅，嗰啲唔理你。 哎呀， 你如果即系计划啊， 系 你交唔到个计划出嚟咧，周恩来都冇面俾。 哦， 啊，周恩来就因为交唔出， 系 佢嗱，你话535到1070，佢点嚟嘅咧？首先矿石， 嗯， 我一下多咗一倍嘅矿石，我去边度揾咧？ 系啊， 废钢铁去边度揾咧？ 系 第二。煤炭 系 你炼钢要煤炭噶嘛？ 系啊，去边度揾 啊？我买冇钱啊嘛！嗰阵时57年边有钱啊？ 乜你仲要揾炉炼噶嘛？大佬你好多系嘛？ 仲有啊？ 系啊， 人力 系啊， 人力你仲可以话我有6亿5000万人 系 但係 加班， 我要嘅技術人力啊！我要技術工人，要技術員，要工程師。 係啊， 喂，起煉鋼爐啊，大佬。 咪咯， 你話起就起啊！鋼係幾多啊？1535度先至係融化，先至算煉出嚟。 係 你冇煤炭，有冇上好嘅焦炭，你根本就達唔到呢個温度。而家農民嗌你嗌佢煉鋼， 佢都未識。 唔係佢識唔識一件事啊？你首先要有呢個物資啊嘛。 啊 廢鋼鐵，佢唔理你廢，冚唪唥鐵鑊收嚟揼爛咗佢。你啲農具 揼爛咗， 好好嘅嘢攞嚟煉，嗰啲都唔理啦。但係你嘅能源去邊度嚟咧？你煤炭你肯定就冇噶啦。就算係有，都係省一級嘅。你遠一級，公社一級，你根本揾唔到，你有錢都買唔到啊。佢係冇噶嘛？呢個國家 係啊， 點辦咧？ 係 斬樹。啊！雨水你喺農村，你有冇聽過啲農民話俾你聽啊？嗰陣時冇啊，你要煉鋼，你要燒啊，燒乜嘢？燒禾杆啊？ 係 咪斬樹咯？斬樹首先燒炭， 係 燒成炭先有温度噶嘛？ 係 哇！咁即係真係全部剃曬頭，啲山全部剃曬頭。咁你呢啲只有人民公社先能夠辦到，係點樣？佢最關鍵一句叫政社合一。即係本來一個鄉。佢有一個鄉嘅行政體系， 係 一個鄉，佢有佢嘅經濟體系。 嗯， 你話合作社都好，佢係經濟體系，但係人民公社就唔係啦，佢政社合一。佢呢度犀利， 係 佢一下咧將整個國家嘅呢個農業或者講農村嘅生產體系咧， 係 變成官有化。 係 哇，呢下嘢真係犀利，真係一步攬到共產主義啦！即係你全部無產者 係。 喂，呢度攞命喎， 系 你完全變成無產者喎，你係冇生產工具， 係 冇生產 資料， 唔係冇生產嘅自由啊！ 啊 你想種乜嘢，唔到你種啊，但係收乜嘢就到我收，統購統銷。 哦、啊，係好啦，講到呢度咧，又要聽歌咯喎，咁快。咁呢只歌咧就係張學友唱嘅，叫做《我等到花兒也謝了》。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要是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 不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话，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同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按照而家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晚间至到听朝维持。受到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本港昨日共有13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7个人已经出院，4个人留院观察，2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本港共有约3,292,400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约249,5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本港今日共约68,800人接种疫苗，当中超过20,000人接种科兴疫苗，超过40,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另外约48,300人预约接种时间。警方今年6月至7月欧洲国家杯举行期间进行大型反非法外围赌博行动，一共拘捕824人，检获超过36亿元的投注记录和超过2300万元现金，以及57台电脑，并扣留4辆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车辆。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7岁，涉及包括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下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俗称洗黑钱等罪名。行动中，警方捣破137个怀疑和非法外围活动有关的处所，亦都冻结多个银行户口内的超过21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说，无论是拘捕数字定是检获的投注记录以及现金，都是近十年同类型行动的新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和歌手黄耀明，控告两人涉嫌在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中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他人投票给欧乐轩，而有关娱乐是歌唱表演。两人被控一项在选举中向他人提供娱乐的舞弊行为，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 小，同佢相关嘅强风会喺今晚至到听朝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按照而家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喺晚间至到听朝维持。受到该热带低气压嘅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海面亦有涌浪。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和狂风，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59点，上升12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413点，上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1美元，卖出1,815.12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同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可以只是斋读书，我想真的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令到个人是有些调节下，可能读书会帮到他读书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注重得太多读书，可不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5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咁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7月14日，日本文学最高荣誉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宣布，最新得奖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仙台市出身41岁的石泽麻衣，另一位是台湾旅日作家32岁的李琴峰，以小说《彼岸花盛开之岛》获奖。李琴峰在台湾读完大学才去日本留学，母语是中文，他以非母语的日文写文学作品而取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实在好了不起。在这个之前，他已经有两本日文小说由他自己译写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了，分别是2017年获日本群像新人文学奖的《独舞》，和2019年入围芥川奖的小说《倒数5秒月牙》。中文读者直接读他用中文书写呢，会比由其他人翻译更好。 日本的文学奖和香港、台湾的不同，香港较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学奖，台湾的文学奖较多，每个奖都分小说、新诗、散文等组别，获奖之后亦都唔见得可以写专栏、出书、当作家。日本嘅文学奖得奖作品嘅题材只限小说， 一些著名文学奖不是公开征稿，而是只要写作者在杂志或者书籍上发表新作品，就会自动列入评选名单，然后评判再从中挑选。通常选出的得奖作品只是一篇，最多两篇。获奖作者基本上已经获得杂志或者出版社取用他的稿件的机会，可以说已经出道，当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了。日本国文学奖之中，以创办《文艺春秋》杂志的日本小说家谷慈宽，在1935年设立的芥川龙之介奖以及直木35奖的历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奖是颁给典雅小说新人作家的一个奖项，直木奖是颁给通俗小说作家的奖项。 日本很多名作家都是因为获得芥川奖而成名，譬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係發出一號嘅戒備信號嘅。今晚咧講最後嘅公社化村莊就是、河南省呢個南街村。咁啊，我哋嘉賓就係宇信加埋馬鼎盛同馬恩慈嘅。 名義上咧，即係人民公社就叫做呢個公有制嘅一種初級階段啊，因為你唔係國有制啊嘛， 係 啊，你係集體所有制啊嘛。咁但係集體所有制喺南街村裏面咧、 嗯， 你就反映唔出嚟一個集體所有， 變咗官有制， 係啊， 私有， 因為 係 宇信頭先講啦，話南方都市報即係揭過佢啊嘛， 係啊， 咁啊，2008年咧有一個深度報導， 哦， 啊， 嗯， 即係當時嘅村主任啊，叫黃金忠， 嗯， 忠誠嘅忠， 嗯。 呢、这個黃金鐘咧，名義上月薪係250蚊， 嗯， 啊，咁啊，2000幾年250蚊就相當低一個， 絕對係啦， 係啊，即係2003年以後，大陸嗰個薪水應該就、嗯、啊比較高嘅啦， 係， 咁啊250真係唔知佢夠乜， 係， 但係佢死咗咧，啲遺物咧就發現有多本房產證。咁、啊、即系有钱梗系买楼啦， 又唔喺嗰条村度嘅， 啊唔知啦， 喺醒度嘅， 有多本 房产证，產證 因为嗰条村嗰啲冚唪唥都系 系啊公有 盖到一息，好似积木咁样啦，佢买都唔喺嗰度买啦，系嘛，咁 啊， 但系仲有至少2000万现金， 哇，喺边度嚟？哇， 咁啊追悼会上面咧有几个抱住细路嘅女人。 是 以二奶的名义呢要分割遗产。咁、啊 哦、 即係踢爆佢你话斋佢实行呢个生活资料并唔系公有制而系官有制。 官有制、 啊。因为头先讲过啦 是 南街村呢个集团名义上系一个经济实体嚟嘅。 是啊 佢法人代表本来呢有十几个股东嘅， 嗯， 即系佢作为一个董事会或者叫乜嘢啊，但系后尾就改咗啦， 嗯， 就只有一个法人股东， 嗯，啊、就系、是、黄嗰、那个黄， 系啦，就黄、是、就系佢啦，就系黄云黄云斌， 系啊， 咁、啊、其他嗰啲咧叫自然人股东，我唔知咩叫自然人股东，系咪即系冇投票权，冇表决权，但系 人。任何人都是自然人，任何人都是。 但是股东、哦嗯 是啊， 股东、哦， 自然股东， 即系冇投票权啦， 冇、嗯、话事权啦。 所以话呢个集体所有制咧，就名不符实嘅。 嗯， 即系等于500年嗰种人民公社咧，同人民咧系冇乜关系嘅。 吓、 嗯、啊，因为即系人民，你话。 我唔想练过唔得喎。 係上面指示落嚟要练。 因为已经冇咗 即 冇咗开火啦。 係 就係人民公社食大饭堂。你如果唔按照生产队长唔按照啲支部书记派工呢、你有冇饭开。 唔係呢个就係同以色列最大嘅分别啦。我记得即其实都有读过嘅社会，而有啲社会科学里面都有读。第一呢就係话佢係一班相信社会主义嘅人搞嘅。佢都真係食大鑊飯嘅，甚至咧就話你生咗仔咧就喺個托兒所度教養嘅，即係你唔使你負責湊嘅，嚇佢有人幫人湊嘅。 十八世紀普魯通佢哋都玩過啦，一班志同道合走到去北美洲，去新大陸嗰度搞，結果最後咪又係 散咗。 我可 以色列呢啲都呢啲公社仲喺度生存嘅話。 有百幾二百個，但係咧問題就係咁啊嘛，佢嘅決定咧就一定係要集體嘅，即係話咧呢樣嘢好緊要啊！你嗰個係一個命令落嚟話要練鋼，你就要練，但係咧佢公司係自主噶嘛，我點樣發展呢個經濟？我哋搞啲乜嘢企業，或者我哋呢個我哋培養一個公社以色列嚇，即係個社員，佢好叻嘅，但係咧我哋呢度冇一啲適合佢嘅工作啦，俾佢剪所長，唔該你出去。你出去揾工做啦，只不過你交翻啲人工啊嗰啲翻翻嚟公社啫，咁就得噶啦。 即係你以色列嗰個公社咧，我相信咧 係真係集體， 唔係一定唔係要服從政府嘅行政命令嘅， 冇命令嘅，有咩命令？ 咁啊就唔係政社合一咯。 嗰啲就係佢話公社就真係公啊嘛，即係好多集體啊。譬如話我哋要你唔要搞個化肥廠咁啊，大家即係好似古希臘嗰啲。即係蘇格拉底嗰個時代， 都話集體經濟啦呢啲。 呢個就真係集體決定啦，有啲咩要做啊？譬如話要唔要起個游泳池咁？好啦，我哋要幾多錢咁啊？大家即係等於香港嗰啲業主委員會咁，某個程度。但係咧，香港啲業主委員會就即係佢決定好多嘢， 冇牙力嘅嗰啲。 呢啲公社就唔係。 你點集資先？一開玩笑。 係嘛？就完呢，即係個分別係好大嘅。即係你個公社冇自主性， 根本唔同啊。 兩樣嘢嚟嘅， 即係成員有權同埋冇權， 係啦， 就係咁回事。 係啦， 呢個南街村咧就好怪嘅，即係喺大概喺2017年之前啊，都係媒體咧一致對佢都係一種批判嘅態度噶。咁啊，仲有講咧，即係佢個神話就已經幻滅咗啦，國庫咧就虧損十幾億。啊！人為扭曲市場，違背自然規律。啊！這個背離經濟定律，點點點啊！2017年咧，《南都周刊》仲發過一個文章，就話南街村幕後嘅荒淫如邪惡。就話佢靠謊言同欺騙起家嘅。就話又話南街村啲村民冇自由嘅，冇自由嘅。咁啊，講到呢個黃雲斌咧，就係權力極度膨脹啊！喺南街村，實際就係黃雲斌一個人說了算啊！呢個就把佢貶到好咩嘅？佢呢、這個如果反對黃雲斌或者犯咗咩錯咧，呢啲好處即係或者佢嗰啲。免費的很多東西話那些村民一下子呢就全部消失啊！他說他的班長這個黃文斌是班長說他是及其親信可以對村入面的任何一位年輕的有吸引力的女村民提出性要求 哇 誰個都不敢拒絕否則就停發生活用品甚至全家都會逐出村民樓 我想請教黄宏斌有冇告佢诽谤咧？ 喂，就系好奇怪吓， 系啊， 咁你闹到佢话好紧，好夸张。 2017年嗰阵时咧， 系 仲媒体，即系2017年系咩啊？四年前，佢呢篇文章系2017年发嘅， 系 啊，咁啊，2017年二月份喎， 系， 咁但系今日咧。 唔係你馬鼎盛問咁幾多黃文斌有冇回應先？有冇告佢先？ 冇睬佢， 又唔出聲，又冇否認， 又冇。 喂，按你咁講咧，呢個黃文斌咁多年飛沙走石，喂，14、15、16、17、18大 中央嘅黨代表喎、啊，佢眼光仲係喺嗰條村嗰幾千人裏面、 嗯、 啊，佢如果係億億聲嗰啲土豪啊， 係啊， 喂。嗯、都起碼去到省電台點菜啦，唔好話央視。 呢個我就照讀呢個南都周刊嘅個呢啲文章啊嚇啊啊！喺、啊、長期嘅洗腦同精神控制下，好多女性對能夠對為班長啦，黃文斌啦、啊，服務 係 咩嗰啲就性服務啦、啊，感到無上嘅榮光。 嗯。 因为班长在村民眼中是伟大领袖的化身， 嗯， 即是讲到他那么可耻啊，但是到了今天呢、啊、马领先生说是 4A 级的旅游景点、啊、 红色旅游景点、啊、 红色的又是 4A 级的、啊、是吧、嗯、红色旅游景点、啊、每年有多少人去参观啊？50万人去参观是吧？咁我真係要打個問號，即係話四年前把佢講到咁乜嘢，即係好似要拉嘅咁嘅人，到今日係啊，仲係一個黨委書記，咁即係話咩原因咧嚇？咁啊嚇，搞唔清。 呢個廣府話咧就有一句説話叫死剩種、嗯嗯、啊，咁啊物以稀為貴。咁、嗯、你既然係仲有一個地方咁樣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整個漢白玉嘅呢個巨像棟住喺樹，啊民兵24小時守候，咁呢種朝聖啊，只要即係中國大地仲有一日係對毛澤東係敬仰嘅，五十万人去朝圣，好、嗯嗯、少啫，14亿人、哦， 系、嗯、啊， 9500万党员、哦， 逐年 系嘛？你得几廿万去朝圣， 系 咁个党性已经唔系好强噶咯， 嗯 啊，但系老实讲，即系人民公社呢味嘢咧， 系 点解唔可以将佢恰如其分咁样盖棺论定咧？ 嗯， 就同毛泽东系有非常嘅关系， 嗯 啊。咁我同阿余信，我哋都讲过好多次河南出呢、這个叫咩奇人奇事啊， 嗯、 啊个吴志普够奇啦啩， 系 啊人民公社系佢整出嚟嘅， 系 啊信阳事件饿死100万人，嗯、 又系 佢搞嘅， 系 嗰、那个文化大革命咧就斗死咗佢， 系 但系1979年咧最高当局主持追悼会。 平反佢 个悼词叫咩啊？话吴志普同志为中国人民嘅解放事业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咁贡献咗一生。 哇！ 啊、即系捧佢，其实系捧毛泽东。 嗯， 啊，因为佢系毛泽东嘅爱将。 系 你唔能够否定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呢啲咧，你就唔能够否认呢个小毛泽东。吴志普亦都唔能够否定呢个小小毛泽东 黄 文斌，系嘛？ 系 咁、嗯、你彭德怀都话啦，庐山会议嗰阵时，佢、 嗯、 开始披露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嗰啲即系错误，甚至系罪恶。 嗯 啊，当时开小组会嗰阵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大多數人都同意的、 哦啊、 甚至陳伯達嗰陣時都嚇、啊 嗯嗯、 都話誒、欸、有道理啊咁、 嗯嗯、 啊20日、 嗯、 啊後屘毛澤東龍顏大怒嚇、啊 嗯、 指名道姓鬧咗我20日，仲未夠想點啊？咁即係。彭德懷講的是事實， 是 但是毛澤東是將他 變成個人攻擊， 不是變成理想取而代之、啊 哦 啊、你有野心、啊、 你做我的反 是吧、 嗯、 還有你是攻擊三面紅旗、啊 嗯、 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啊 是 啊、還有你理通外國、啊 啊、實有這條、啊、 即是吳志普呢、 嗯、 就即是捧毛泽东捧到即系叫做咩体贴入微，系、嘛？为咗将来有可能喺河南召开呢个中共中央大会， 系 佢收咗个别墅区。按照呢个当时中共中央同埋候补委员嘅人， 嗯， 一人 一栋 一套，咁而且中常委又高级，政治局委员高级，到毛泽东咧叫做八号楼， 哦， 啊，佢老人家六十几间房， 哇！ 但系呢啲系擦鞋啫，唔关毛泽东事，毛泽东唔知嘅，而且佢未去住过， 马手机。 咁但系呢个心系有嘅， 边有咁多人住？ 个心系有嘅，啊， 即系去唔到住，听到有呢啲消息都开心嘅。 唔系文革嗰阵时咧，你人民公社咧就发展到咁啊，毛泽东讲嘅五七指示，五七指示你知唔知啊？ 嗯， 啊。亦工亦農，即係一個人咧，又係做農民，又可以做工人，就可以就當兵，又可以做乜嘢啊？呢、這個五七指示都 人民公社嗰陣時，毛澤東已經講啦、啊。人民公社有咩好呢、 嗯、 就係工農商學兵一體、嗯、啊！即係黨一元化領導， 係 一句話曬啦。 係啊， 即係你當局嘅權越集中越大， 係、嗯、 個人農民或者公社社員。 嗯 啲權冇咯， 嗯嗯 即係你啲權咁大，邊度嚟嘅？你收曬我哋啲權啊嘛！ 我叫你做，我叫你向東你向東啦、啊，叫你向西你向西啦、啊嗯 啊、而且嚇、啊、就係呢個人民公社呢回事咧、嗯，到咗今天點解仲有個咁嘅嚇奇葩喺度咧？ 係 就證明咧，毛澤東嗰套仲係有市場。 系啊，我都话我即系、啊、今次即系讲呢个，我睇啲资料都有 啦，好细啦，你 有啲仲喺 你民就仲仲有三千几人啊，呢个几十万个村庄，你就系得个村庄，咁啊好细，但系 坐虽三户，望尘必坐，好难讲有个种喺度。 但你呢个种咧？都冇辦法，即係將佢喺其他啲村嗰度照版主碗去重複噶嘛？因為你話齋，你根本唔係佢嗰個體制掂，而係話你都係所謂靠借債度日。你借債咁，你即係帳面上你梗係賺錢啦，億元村啦，係咪先？但實際你唔係做到嗰、那個。 即係想當初大債， 係 啊，有時有啲、 啊、農業學大債嘛。 外國嘅呢個傳媒嚟採訪，啊、好似呢個南咩村啊， 係 啊，亦都好 南街村 亦都好多外國傳媒嚟採訪喎、 啊。唔係我點睇到 BBC 記者去啊？ 人哋提就提咗一個問題就好腰心腰肺， 係 就問陳永貴。話你喺全國係一個咁高嘅呢個農民代表，點解隔離條村唔按照你咁做咧？係啊，隔離條村嗰個支付書嘅係最睇唔起佢嘅，點解咧？佢話你有乜了不起啊？ 係 嚇、啊，你有咁樣嘅產量，有咁樣嘅呢個成就， 係 喂，你一話冇水，搞唔緊揾直升機運水俾你喎、 啊，咁梗係啦。 即系你系做出嚟嘅， 冇错，你讲得啱。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见到阿基哥啦，那些年张伟基，咁啊，听晚咧就阿岑日飞请嚟郑新文同埋阿周光津咧，就悼念下乐评人啊周凡夫。我唔知呢啲朋友好多有冇睇佢嘅乐，即系音乐嘅乐评人啊周凡夫。咁啊好啦，跟住我哋听最后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系宋祖英唱嘅，叫做《好日子》。咁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